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至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来把你的情绪调动到最高点。已经汽车音乐会开始了，这么一个超嗨的节目，不管你是坐着听、躺着听、站着听、移动的听，还是静止的听，总之在听就好了。不管你是在北京收听、北京以外的城市收听，还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收听，总之全球都在聆听。好了，欢迎跟我 say hello， 两种方式。一种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家族群一、家族群二，不管是哪个群了啊，希望你来赶快发红包，哎，不对，发位置。好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今天是2018年1月10号，2018年又过去10天了啊，星期三，那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有一些新的能源汽车居然用咖啡或者饮水或者是蔬菜做燃料。汽车最保养冬日最重要的保养的部分到底是哪里呢？待会儿为你做介绍。还有冬季最美的几条自驾线路有哪一些呢？待会儿为你做介绍。好了，马上要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Zara Larson and My Thoughts。 第29名，萧敬腾吻我吧。第28名，孙楠对你说爱。第27名， 孙伯伦给我走。 第26名，吉克隽逸即刻出发。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It ain't my fault you keep body hotter than a summer.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I look so damn good on ya. Ain't got time right now. Miss me with that, what's your name? Your side on that, it's out of time. I just called an Uber and it's out of time. Oh my God, what is this? Want you all in my business, baby, I insist. Please don't blame me for whatever happens to me. No, I can't be responsible if I get you in trouble now. 来自瑞典的歌手 Zara Larsson 创作的这首 Aren't My Fault， 不是我的过错。 Zara 十岁的时候参加了本国的选秀节目获得成功，随后在家乡大拼积攒实力，之后呢更是成功的进入了英国美国两大市场，歌曲上周排在第35名，本周上升5位，第30位。 Zara Aren't My Fault， 好了，继续攀升第第29名歌曲。 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42名，本周晋升到第25位，来自萧敬腾，吻我吧。这首歌曲的舞蹈相当厉害，所以你去建议你去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开始了，吻我吧。 周第42名，本周晋升13位，第29位，萧敬腾，吻我吧。好了，北京时间9:12: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FM 97.4， 就是喜欢听。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绝对不会以为这是思南，还以为这是魏晨吗？或者萧敬腾吗？哦，是思南。思南呢，对你说啊，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了。 这是电影《爱慕之旅》的主题歌，上周第38名，本周上升了10位，第28位次。好，孙楠一直被视为是影视歌曲的头号代言人哈，从早期的《不见不散》呐，《你快回来呀》，再到后来的《为爱说抱歉》等等，再到热播剧的各种主题歌，孙楠呢都以无可争议的绝美声线叩响了歌迷们的心灵之门，特别是追剧迷们，你们也特别喜欢孙楠这样的歌曲吧？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你快回来。为爱说抱歉，好好好好。刚刚这首歌曲呢，是孙楠的一种怎么说呢，全新曲风的尝试。其实在他的早期的音乐作品当中，这样的风格呢也有，只不过呢可能觉得影视剧那样的大题材，这个比较宏伟篇章，更加能够对自己进行定位吧，所以呢就一直走那样的路线。其实现在可以尝试一下全新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不错的。好了，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什么游戏玩两遍，什么时候喝断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姑娘忍两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不会只有小月过完今天。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给我。 别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在石景山的遥遥妈妈问， 问这是谁的歌，看来他的声音吸引你了，是不是？有没有孙伯伦的给我走啊？2015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盲选第二期，演唱了一首如果你也听说，成为那英队的学员，赛后正式出道，蓄势两年。这首给我走是孙伯伦2017年新专辑当中曝光的首播主打单曲，上周第32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好了，继续攀升，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改名，快来踩上脚印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有家族群开始发红包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合适的呼吸，拥抱时的双手，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从心跳穿过眼眸，你成了后想过的心都看懂。 不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生的我，即刻出发，当我唱起这首歌，每次想你时候都灵犀相通，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因为爱学会保留，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 即刻军艺，即刻出发。这次把目光投向内心，开始回望自己的心灵世界，向听众展示一个追梦歌手的心路历程。即刻出发，上周第37名，本周上升11位，第26位次。即刻出发，就在汽车音乐会。拿回来呢，继续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全球都在听。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你我的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 ，Let's go！ 跟跟来打卡报道了，还有爱在旅途，还有 Zero 是我们的新朋友吗？零，你好，怎么加入到家族群当中？很简单呀，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先加你，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因为家族群的人数很多了，不能够扫二维码进入了，所以只能通过我啦。所以这一步我觉得挺诱人的啊。我先加你，再来先成为好朋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哈，我们所以呢，这个朋友越来越多了。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别着急，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还有就是 FBZ， 怎么念你的名字？你这个微信号好奇怪哦，说了好几次都没有办法把你加进来。大写的 D， 然后是这个后面这个三个点儿，请问怎么弄呢？加不到你微信号，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复制粘贴一下哈？还有问号，大风天躲在屋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支持。先进入我们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关注一下，咖啡也可以作为汽车的燃料吗？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寻找替代能源无疑是汽车技术发展不变的话题，现在电力汽车已经逐渐流行起来了，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有待发掘的新型燃料可能超乎你的想象，比如咖啡因。这款名为 Cappuccino 的汽车是一款由1988年款的经典车改装而成的，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可以使用烹煮咖啡时产生的氢气和一氧化碳作为燃料，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97公里。不过它并非直接使用咖啡渣作为动力的哟，你需要一直煮咖啡，一直煮咖啡，一直煮咖啡，56杯浓缩咖啡才能行驶1.6公里、成本太高了，恐怕买这辆老爷车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要让它开起来需要花很多钱，因为一辆车意味着你要开一个咖啡厅。不过呢，这是一个大胆的想象哈。随着这个技术向前推进，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二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仔细聆听一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Mika All She Wants。 It's a major conversation that is changing with the times。 第24名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第23名黄品源新年快乐。 很想对你说新年快乐。 第22名 黄子韬 New Day。 第21名丁爽 Perfect Life。 每个人都有些事与愿违，每次向前却总往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t's a major conversation that is changing with the times, but it's so, so complicated if your mother is like mine. All that she wants are the stars and the moon, a son with a wife and a big living room. All she wants is another little special love.Respectable to avoid any spectacle. It's not a simple from my door at the picture's done for her mother in Lebanon. Another son.And my wife, I like her too. Let's be honest with each other. There's some things we always knew. All that she wants is the sun and the moon,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a big silver spoon. All she wants is another little special love.Oh, it seems I was mistaken. Heaven knows just what I've done. All these hateful conversations, I'm not helping anyone. My dear wife, I have to leave you.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say. You can keep the house without me. Wants， 他想要的一切，女子方法降到第四十一名，本周晋升到第二十五位次。觉得 Mika 的音乐本身就是一串串快乐的音符敲击出来的，浑身都想跟着他蹦起来。听到这样的音乐，你再也坐不住了，是不是？好了，继续翻升第二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三十四名，本周上升十位，第二十四位次。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其实整张专辑都是围绕一个概念了，相信真爱存在的信念。他用感谢的口吻深深抚慰着这个充满变化与怀疑的时代。可以爱你真好， 真好，可以想你真好，可以被你拥抱，想起你的微笑就是会心跳，可以爱你真好，想你真好，可以为你烦恼，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看着你爱上的让你快乐，就算带着泪痕，会 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次。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安慰你的情歌，温暖你的情歌，感动你的情歌，一首黄品源的倾心之作，将想对你的说的话汇聚成一句话：新年快乐。 缤纷的街头，在人群里头，一种不能解释的寂寞，有一股冲动想要去问候，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跨过几年，希望会更多。分开那么久，思念却更浓，很想对你说新年快乐。人在岁月中流逝多少梦，曾经我也是你最知己也最依赖，青春情事不宜再重来。新年快乐，我最好的朋友， 一首听起来有一点淡淡感伤的歌曲，来自黄品源的新年快乐，不过确实是他的倾心之作，也希望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真心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忘掉所有的忧愁，快乐的向前出发。好了，我们也继续攀升了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黄子韬的 New Day 也是我们从去年带过来歌曲哈。黄子韬站在海礁上，这是海豹的形象哈，一股随性洒脱的样子，自由自在的不羁气息强势迸发，尤其是脸部的特写，眼神当中透着成熟和坚定。 New Day。 看外面清晨阳光明媚，但此刻又是新的一天。 It's New Day。 醒了要起来， 天的工作吧，不要再叹气，请继续。Yeah, go ahead, now it's time to go. 起床后第一件事要先把印象打开，这样才能有动力让我从兴奋中醒来。每一天的爱，音乐灵感的到来，我永远长生不老的心，很多事需要感慨。The boss 只需要动下笔，就能写出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所有空白的白纸，不满不会停的连笔。我付出的回报不多，但我还是很满意。 It's for you and me.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 You remember It's all for you and me、yeah. 当这首歌下的谁心情就会 Yeah I'll be happy We go hard不要让眼前的挫折所困扰，累的时候找朋友给个拥抱，偶尔开个玩笑，找一些最适合放松心情的娱乐和酒场的喜欢，随心所欲潇洒的或者如何，不管别人做真实自己如何，一定会做得到，会很好，只有你们喜欢，人生才有意义，别放弃，最后证明原来我是你的。Sometimes 会变得很烂 But I know 我能够赢得对手是我自己有了挑战刷新自己、在那一刻犹豫没用的在那一秒开始行动的细胞迅速的 I'm daddy enjoy the work This is for you and me Yo, be happy. 黄子韬的 New Day 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歌曲当中蕴含的那种力量啊，马上就要喷薄而出的力量，确实马上可以击中人心的力量。好了，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么多的新朋友，文亮来报道了。好，在摄影收听节目，每天都会固定收听啦。感谢汽车音乐会陪伴我度过的上午的工作时光。偶尔你工作的时候还可以听 Radio， 听收音机呀、啊，好幸福。还有李时光，待会儿加你进群哈 ，Zero， 赶快把正确的微信号发给我。还有这是龙超泽是吗？也加你，加你，马上加你哟。还有大龙、田次格、徐子木、可爱的小猪，你们好，新朋友你们好，当然还有老朋友了，魔鬼我知道，就把你叫做问号怎么样？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嘿嘿。又是欢快的旋律，欢快的节奏，在音乐当中让心情飞扬。丁爽的 Perfect Life， 哦，完美的人生，上周第33名，本周21位。这是向公司提议的一首正能量歌曲，也是特别要的。你们一定要给我一首充满阳光般的正能量的歌曲。好，没问题 ，Perfect Life， 丁爽第21位。 伸个懒腰就有咖啡，接起电话喊我宝贝，摩卡拉提加奶油也 OK， 奇妙感觉 so sweet， 巴黎纽约都想走一回，第五大街 Mr. Right 作陪，甜的咸的全部对我口味，看什么都不对。每个人都有些事与愿违，每次向前却总往后退，也许信念就是一个机会，惊喜无限 perfect。 我喜欢 Monday Tuesday 都像 Sunday， 我喜欢 Wednesday 不浪漫的月夜。 You wanna know

北京电台生生不息，期待你的加入。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至四惠桥路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玉桥至大山子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ondering what it's gonna take out of me. Counting every penny, spending way too many on you. Well, I don't think we're good enough. Nobody is good enough. Don't wait. 很清新的一首作品，来自 Della 的这首 Don't Wait。 Della 呢是加拿大的女生二重唱组合，他们拿着吉他弹着钢琴，凭借过人的音乐才华红遍了加拿大的音乐流行音乐界哈。当然岂止是红遍加拿大呀，现在有点已经是跨洋那个过海哈，已经红遍全球的感觉啊，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一样啦。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节目一开始就给你卖个关子哈，说了很多这个今天要关注的汽车时尚资讯的这个标题，其中有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引起你的注意，就是冬季汽车保养最重要的部位。我们以前不是说过了吗？防冬液是冬季保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汽车的零部件，汽车这些地方哪些是冬季保养很重要的部位呢？今天来说一说轮胎哦。冬天的时候呢，风霜雨雪呀，恶劣天气接踵而来，不仅给生活带来麻烦，也让爱车的行动困难了很多。所以冬天除了要给自己的身体保养之外呢，也要好好的保养一下爱车哟。比如说轮胎，轮胎的保养至关重要，因为抛开驾驶技巧和车辆的制动性能以及车辆的辅助安全系统，最直接和路面接触并直接接受考验的就是爱车的轮胎了。就像我们的这个腿一样哈，它的这个四个轮胎叫我们的四条腿，哎，我们四条腿吗？对，两条腿，再加上两个胳膊。它的条件性能直接影响到你在冬天驾驶的每一刻，特别要注意保证充足的胎压，出现这个轮胎的这个鼓包或者轮胎裂缝和轮胎刮伤的现象的时候，要及时的更换或者是修复，特别要注意胎面以及轮胎这个边缘的磨损，早发现早更换，有利于我们出行的安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歌曲是否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了，是否哒哒哒哒，对对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袁娅维翻唱的版本。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音乐用力表达。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这次我将不再哭，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梦想远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ay Jepse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刚刚那首歌曲还是很不错吧，袁娅维那首歌呢，也是他特别致敬，经典原声作品，也是《是否》这首歌曲的原唱苏芮老师而特别唱的一首歌，全是自己心中的年代传奇。可能很小的时候就看过《搭错车》哈，然后也是特别欣赏苏芮老师，然后呢，现在就重新翻唱苏芮的这首经典的作品《是否》，也是向这个前辈致敬吧。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哇，那今天为房车选择的这首音乐厉害哟，来自 The Cranberries， 著名的凯百利，也翻译成小红梅乐队。哦，爱尔兰的国宝级的乐队哈，来听他们的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Dying in the Sun》。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Do you remember the things? 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阳光在亲吻在大地，草坪在享受着光雨，淑女看盛世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的里，看你微笑， So yeah, marry me, girl. 刚刚这首歌曲听出来是谁了吗？哦，吴建豪带来的小婚礼。啊，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吴建豪首度挑战超高难度的金粉炫光舞，怎么讲？拍摄当天啊，就是 Music Video 导演撒了2公斤重的金粉在他的身上，在音乐和灯光的配合下，金粉随着他过人的舞技自由飘散，就是一路走一路飘金粉哈、啊，刷刷刷刷刷，来哪里还需要？来给你撒点，哪里还需要？再给你点灿烂，一秒2公斤，想想4斤重啊。哇，这么多的金粉要撒下来，确实还要在这样的金粉这么背着这么重的情况之下，还要这个舞蹈，确实挺不容易的，还挺不容易的。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多介绍两句，多说两句吧。来自赵雷的《再也不会去丽江》。哎，赵雷的音乐呢，从会不会被所谓的标签和风格所禁锢哈、啊？这次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真诚之作，《再也不会去丽江》啊，将清亮悠扬的这样的女声，前面你会听到的女声哈、啊，和赵雷饱含情感、爆发力的唱腔相得益彰的融合在了一起。我一座魂牵梦绕的丽江城哈、啊，曾经有多少的往事，有多少的悲欢，在那里是不是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你的故事、你的向往呢？那么在那里是不是让你值得留恋的地方？所以赵雷特别用这样的地方，就是说，哎呀，太梦想的地方了，但却是自己的失乐园，所以再也不去丽江。你会这样想吗？

曾是 SNH48 成员葛佳慧，因为她的音乐专业和超高颜值获得了众人的眼球。湖南卫视王牌综艺《歌手二》将于本周五晚八点与观众见面。早前节目组公开了今年首发竞演的歌手名单，汪峰、张韶涵、李圣杰等人将在首轮中进行一番较量。当晚节目中，张韶涵选择歌曲《梦里花》来完成首秀，清亮高亢的嗓音，实力演示开口脆，甚至还有不少听审跟着节奏伴唱，反响甚佳。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m not saying I'm not sorry, just looking for another you. It's not getting any better.Something wrong when we keep holding on to the best days. I'm not saying I'm not sorry, just looking for another you 刚刚呢又是一首电音，是来自荷兰的电音制作人、音乐制作人 DJ Amy Van Buren， 他这首 Another You。 从小的时候呢，艾米就不断看着父亲在为音乐的事情忙碌，手上播放着一张接着又一张的唱片，所以呢，在耳濡目染之下呢，艾米很早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人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音乐的，因此呢，他也踏上了电音 DJ 的这样的道路，一点都不意外哈。刚刚就是他和 Mr. Brooks 合作的这首 Another You。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那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听听小刚周传雄。其实讲实话哈，在我节目当中呢，很少会播放小刚周传雄的作品，总觉得他的歌曲都太过悲切了。但是呢，这首《蓝色土耳其》我觉得还不错。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神秘而又美丽的深邃眼眸。就看你那个眼神哈，立刻想到这样一首歌曲，哇，这就是我的蓝色土耳其啊！啊，这首歌曲的 demo 呢，也因此取名叫做《爱洗眼睛》。好了，来有请小刚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恋着你的风景，又或者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热情，由于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部分的爱情记忆已失去，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进。睡梦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海滩连着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由于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景，又或者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由于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